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周月带着分局的人去了自己的宿舍，王科长也一直从旁跟着。吴队长和他的那帮兄弟看得十分仔细，在周月的同意下，几乎翻动了他的全部东西，和正规的搜查几乎没有两样。其实分局这次搜查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刚刚进屋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那就是在床边的一张小书桌上，那些缠绵的旧信尚未收起，那些经年累月的旧信，如果从文字上加以分析，足以认定全是悠悠写给周月的情书。这也是我后来之所以假想周月前一天晚上从清水湖医院回到宿舍以后，曾将这些保存至今的情书在灯下彻夜展读的原因。情书被分局刑警队客气地借去研究，还打了一张正正规规的借条，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借阅周月有关材料多少件，共多少页章。有关材料这个词用得十分奥妙，和什么有关的材料呢？当然是和胖胖被杀一案有关的材料。周月也无权计较这一类用词它的隐意是否妥当，既然看看实际上就是搜查，那么借阅实际上就是扣押，那张借条也毋庸置疑，实际上就是扣押物证的一个清单。在我看来，周月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面临自己事业前途乃至肉体性命的生死考验，周月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心态还是令人相当佩服。因为周月只有22岁，因为他除了那场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伤病之外，几乎是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现在突然被停止工作，处于受审地位，这样的逆境周月从未经历，因此这对周月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尊，是一次莫大的打击。但是周月较好地保持了精神和生活的常态，不管分局是否对他部署了跟踪和监听，他照常喝水吃饭，照常和人说话，照常出门上街，照常使用电话。他最先打出的电话是给悠悠的律师小梅的，在电话中他知道小梅也是在同一天受到了分局刑警的调查盘问，而且也是在他的工作单位公开进行，也给小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巨大的压力。小梅是个女的，她似乎有点承受不住，她在电话中表示，既然她已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那他需要做出相应的考虑，以决定是否退出为悠悠担当辩护的任务。对小梅的回避意向，周月表示坚决反对。他说，通过胖胖死亡的事实更说明当初乖乖的死亡肯定另有凶手，你不但不应就此退缩，反而更应坚定辩护的信心。周月说，现在对悠悠的指控其实面临着更加巨大的危机， 如果分局不能迅速查清胖胖的确切死因，那么以前对乖乖被杀一案的所有判决和裁定就必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司法疑问。两个儿童因同样原因而死，而凶手竟然并非一个人，这样的认定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显然既近草率判决。不知是受到周月的鼓励，还是出于职业的责任，小梅终于没有放弃为悠悠的辩护，继续紧锣密鼓地为开庭做着准备。让小梅最难面对的倒是悠悠的状态。在小梅与看守所及检察院商量之后，决定由她出面，在监所民警的陪同之下向悠悠通报她的女儿死于非命的消息。这次艰难的会见就安排在小梅和周月分别被分局调查的当天晚上。小梅在看守所的一间会见室里见到了悠悠，小梅和悠悠面对面地坐着，小梅酝酿了很久，始终说不出胖胖二字。她不知道悠悠是否已经预感到什么，因为她一直用不安的目光注视着从未在夜间探访的小梅，任其沉默并不提问。良久沉默之后，小梅终于开口，她的声音缓慢，仿佛来自远处。悠悠，今天这么晚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的女儿今天早上在清水湖医院又发病了，医院做了尽力的抢救，但最后不行，孩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小梅说到此处，出于女性软弱的本能，甚至不敢正视悠悠的面容。悠悠在最初一刻似乎没有听懂，她甚至还问了一句：你是说胖胖吗？他怎么了？小梅不得不再次将这个悲惨的消息残酷地重复一遍。啊，孩子抢救无效，今天早上他已经死了，死因是乙二醇中毒。这句重复之后，小梅不能不抬起双眼去关切悠悠。他看到悠悠干枯的嘴唇疑问地半张着，整个面孔微微打抖。几秒钟之后，小梅突然听到了一种非人的声音： 他们要杀我，要杀我的孩子，他们真的杀了我的孩子。 那声音由索索的细语渐渐转为凄厉的呼号，喊出压抑已久的悲痛，喊出刻骨的仇恨和无可控制的疯狂。 他们杀我还不够吗？还要杀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我不要他死，我不要他死。 悠悠的喊声很快被歇斯底里的哭泣淹没掉了。小梅 没有加以任何劝慰。他在悠悠的哭声当中站起身来，默无一语离开了屋子。小梅的眼里也含着热泪。他本来想好要告诉悠悠，无论警方怎样分析，胖胖的死必将无可置疑的对他有利。但悠悠的痛不欲生，悠悠的撕心裂肺，使小梅无法将胖胖的死难说成一个利好的消息。周月除了给小梅打过电话之外，还给信诚打过电话。信诚的手机关着，打到清水湖医院才知道他已旧病复发，目前还躺在观察室里，尚未脱离危险，电话是肯定不能接的，探视更其不是时候。周月在知道了林信诚的情况之后，又和我通了电话，我就是通过周月的电话才知道了胖胖的死讯，以及分局搜查周月宿舍的情形，以及其他一切与此相关的事情。开庭的日期由于胖胖死亡而被无限期推迟，这期间周月又被传唤到分局接受了几次讯问，并且在指纹提取仪上留下了自己的全部指纹。周月的态度是积极配合的，表情是不卑不亢的，既不提问题，也不做解释，更不乱争执。他故意表现得镇定自若，以示自己无愧于心。周月整整两周没有上班，除了去分局接受讯问和在家写交代材料之外，几乎无所事事。两周之后，周月再次打电话到清水湖医院，得知林信诚已经脱离危险，只是身体较弱，病状不稳。于是他向已从香港回来的科长请假，说要去医院看看信诚。科长请示了处长，处长说要问问分局，分局答复说周月现在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他要去哪里是他的自由。科长于是告知周月可以去，同时劝周月不要去，现在此案正在侦查调查阶段，他去和当事人单独见面岂非自找麻烦。但周月还是去了，路上他并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但见到林信诚后，他发觉林信诚病房里的两位护士行迹不免有些可疑，特别是其中一位，在周月与林信诚交谈期间始终未离病房一步，而且在帮另一位护士输液打针的时候，动作也明显有些生疏。周月心想，哼，这女的八成就是分局的便衣。他故意使劲地盯着那位护士看，只看的那位护士目光欲躲避还不敢躲避，还得撑着样子故作轻松。周月暗暗冷笑，他心里本来坦然，所以言谈举止自然没有慌张痕迹。周月大大方方地问了林信诚的身体情况，大都是那位真正的护士替林信诚回答。林信诚果然如医生在电话里所说，身体极为虚弱，因而被禁视过多说话，所以只能用表情对周月过来看他表示感谢，并且眼圈发红。在甄护士的干预下，周月只在病房里逗留了五六分钟，就被从床前劝离。周月出了病房，在走廊里他发现了另一位行迹可疑之人，抬头远远一看，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也站着一个汉子，正假装浏览一本杂志。周月几乎不敢相信，分局刑警队为了他的这次探视竟然如此兴师动众。 周月站在病房门口想了一下，抬脚向楼梯口大步走去。他知道那位看杂志的便衣紧随其后也下了楼梯，却故意佯作不知。他在走出病房区后没有离开医院，而是向一位擦肩而过的医生打听化验室的位置，然后便快步向医生指点的方向走去。身后盯梢的便衣并没有硬行跟进化验室里，周月在化验室向一位医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然后开门见山地问到乙二醇。他请医生向他解释一下乙二醇究竟是种什么东西，以及关于这东西的有关常识。医生看上去正有事在忙，又不便完全拒绝推辞，便以普及式的语言简短扼要地做了解释。啊，这个乙二醇啊，就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它可以人工合成，主要是用于工业和技术用途。啊，那么人体内发现乙二醇，一定就是来自汽车防冻液的吗？哼，那不一定，很多工业用料都含有乙二醇，国外还有资料记载，曾偶见人体内自然会合成乙二醇，也可以导致中毒症状，但国内的临床实践当中还从未有过这种病例。周月的心里猛跳了一下，人体自然合成，国外什么资料有这个记载？啊，这个嘛，好，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我没有见过。那请问您上的是什么大学？啊，北京医科大学啊。那请问是哪位老师说过，您是否还记得？哎呀，好像是听刘元清教授说过。哦，刘教授是咱们国内权威的遗传学专家。周月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转身回来，再问医生，啊，麻烦你了，请问您有关于乙二醇的书吗？哎呦，没有。关于乙二醇你还想了解什么？周月也说不清他还想了解什么，仓促中又问了一句，那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乙二醇就会导致中毒吗？哎呀，这个我马上说不清，我没有确切的实验过，不过照我的估计，超过10克含量可能就会出现中毒症状。那么多少含量才会导致人死亡呢？比如说半汤勺的乙二醇会致人死亡吗？哎呦，这个我没有实验过，半汤勺大概有20克了，我想如果对一个婴儿来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这个婴儿的心脏的耐受力和循环系统都比较脆弱，一旦受损呢就会危及生命。成年人嘛可能好些，因为这个乙二醇的半衰期是1个小时，量小了人体还可以与之对抗。哦，大夫，什么叫半衰期啊？啊，那就是药物的排出时间，就是说如果你的体内有20克乙二醇的话，1个小时之后就会自动的排出一半，每过1个小时就会再排出一半，这就叫半衰期。半衰期1小时。周月凝眉不动，心跳却骤然加速，他隐隐地感到他一直苦苦寻找的那个东西似乎就在眼前缓缓地浮出，虽未完全成型，但却伸手可触。那东西带着那种他已经切实感受到的重量，让周月渴望已久。他的眼圈忽的一下红了，他不知怎么搞的，声音也哽咽起来，谢谢医生，谢谢你，我听懂了。周月走出化验室大步向前，他知道后面有人跟着，但已全然不顾， 他心中的激动早已把他们全都忽略。他大步地向前走着，泪水像泉涌一样地奔放出来。周月无声地哭了一下，但马上忍住。他用一只手遮住自己流泪的眼睛，他不习惯让走廊上过往的行人看到他哭。他用那只手擦掉了喜极而泣的泪水，用一种胜利的豪迈来转换内心的颤抖。周月走出清水湖医院，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去乘坐慢腾腾的公共汽车，而是乘上了一辆出租车迅速回城。他没有回到他的宿舍和他那间去了也无所事事的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爱博医院。在爱博医院，周月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从医院大门匆匆走出。他知道他的每个行程都被纳入跟踪的视线。周月访问过的每个医生都会随后遭遇仔细的盘问，但周月仍然目不旁视，义无反顾，继续乘上一辆出租汽车，让车子直接向北京医科大学的方向开去。周月在北京医科大学辗转询问，直到黄昏才探得刘元清教授下午在图书楼里有一个外事活动，不知现在是否结束。他赶到图书楼的时候，得知外事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刘教授没有走，正在书库里和人谈事。周月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遂被顺利地予以放行。周月穿过一排排巨型的书架，穿过图书馆内特有的安静，穿过书页和油墨浓厚的香味，一直走到书库的深处。工作人员带着周月走到一扇门前，示意他刘教授就在里面。周月推门进去，他看到里面也是一间满架书籍的大屋，只是不如外面那样井然有序。过于拥挤的书架上堆满中式的古籍善本和西式的羊皮封套，凌乱中弥漫着经年的尘土。黄昏的斜阳饱满地匍匐于浅色的窗帘，使整个屋子都沉染了老道的金黄。窗前的金色中有两个人的剪影，正在谈着什么。他们因为聚精会神而均未听到周月的脚步。周月看到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老者，虽然面部背光发暗，但显然就是刘教授了。另一个背对门口，手里正捧着一本厚皮硬书，正在认真聆听刘教授的侃侃之论。 啊，这本书对美国的那个病例也做了一个记载。那个病人的状况最初也很奇怪，后来医生对他进行了外周血染色体检查，发现中毒症状的罪魁祸首原来是染色体平衡异位造成的异常核型。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把染色体比喻为携带密码的潜伏杀手，就是因为一旦他们的数目和结构出现异常，就可能导致或者遗传给后代某些意想不到的疾病，包括血液疾病。美国的那位病人最初也是被诊断为乙二醇中毒。 在这句嗓音苍哑的乙二醇中毒之后，刘教授的讲述突然终止。因为刘教授发现在门口书架的旁边还有另一位青年，也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位手捧厚书的男子注意到刘教授惊疑的目光，也转过脸向身后端详。他看到了周月，周月的视线和那男子针锋相对，彼此对峙了很久，谁也没有避开。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图书楼里，周月的视线与刘教授身边那位男子的视线针锋相对。那位男子终于首先开口，微笑着问道： 周爷，你不是早就从清水湖医院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会先到这儿来，我知道你这些天非常辛苦，怎么样，你都准备好了吗？ 周月语气强硬，目光凌厉，他傲然地答道： 我准备好了，吴队长，现在可以开庭。 吴队长继续流露着一种前辈才有的宽厚笑容，慢条斯理地款款说道： 开庭日期要由法院决定，不过恐怕最近法院不会决定开庭。 为什么不赶快开庭？是你们不敢开庭？ 我明天和检察院的人又约了一个会议，在会上呢，我可能要提出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刘教授提供给我的，也就是上午的时候清水湖医院那位化验师跟你说的。有资料记载，美国1990年曾发现由于罕见的遗传原因导致人体内自然合成过量乙二醇的病例。如果这个记载检察院能够认可的话，也许对你有利，甚至可能会促成法院重审丁佑的案子。我不知道这个消息能否让你高兴啊。 周月依然板着面孔，并不领情。 让我高兴的并不是这个消息，而是一个医学上的基本常识。乙二醇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1小时，每过1小时就会有一半被排出体内。如果你不相信我，你正好可以问问刘教授，刘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按照爱博医院在第一个孩子死亡时间验血发现的乙二醇存量，丁佑在那天下午投毒的时候，他必须当场给孩子灌下不少于6公斤的防毒液。6公斤，你知道是多少吗？啊！ 周爷最后的问号几乎是一声怒喊。他看到吴队长的一脸微笑被突如其来的错愕横扫，他看到不明就里的那位教授被他的喊声惊住。周爷带着复仇者的冷酷和胜利者的高傲，轻蔑地看了一眼终于在他面前哑口无言的这位资深刑警，又向好奇地看着他的那位资深教授表示了一下惬意，随后转身向门外走去。 周月， 吴队长在周月拉开屋门的时候叫了一声，周月有片刻放慢脚步，却并不打算站住转身。他听到吴队长在身后说道： 周月，如果明天你也来和我们一起开会，可能我们会做出另一个决定，一个更好的决定。 第二天上午，周月没有去参加吴队长诚心盛邀的那个会议，整个上午他都和小梅在一起，往返于爱博医院和清水湖医院的辗转途中。午饭也是在途中一个小餐馆里吃的，吃得非常简单，每人只用一碗面条打点。 但周月为自己和从不喝酒的小梅各要了一扎啤酒，以庆祝他们来之不易的大功告成。因为此时此刻，在小梅的皮包里已经有了两份正式的血检证明，证明两位幼儿死亡时血液中残余的乙二醇含量。这个含量如果从法庭认定的作案时间起以小时向后计算，两位幼儿死于食用汽车防冻液的推定将不攻自破。饭后，小梅要独自去医科大学拜访刘元清教授，以取得病历记载方面的那个证明。周月因为王科长呼他，让他尽快回到处里，不能陪同。两个人走出饭馆后便愉快地分手。小梅说，只要今天能够见到刘教授，向法院的申诉材料最迟明天就可以出笼。周月匆匆乘坐公交车赶回处理，一进楼就碰上一脸轻松的王科长。王科长直接把周月带到了一楼的会客室，一进屋便看到处长也在，正和吴队长及一位检察院的同志谈笑风生。检察院的那个人周月不熟，只在审判悠悠时见过面，所以处长为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处长说，哈，这就是周月，口气颇像介绍一位麾下的爱将。那位检察官很隆重很热情地与周月握手，他声音爽朗地告诉周月，小周啊，这个案子谢谢你了。我们今天上午研究了你提出的那些证据，我们已经正式决定撤回对丁忧的缘由起诉，建议法院依法改判。这是周月一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他终于从一位主管检察官的口中听到控方承认失败。吴队长也面含尴尬地上来和周月握手，周月，小伙子你还真棒啊，你可把我整苦了，我在刑侦这圈子里的一世英名可就毁在你的手里了啊！回家我这检查还不知怎么写呢。周月的手让他们轮流握着，不知自己此时应该表示些什么，成败似乎仅仅系于一朝一夕，一切都快得突如其来。还是王科长老道的出来替他圆场。王科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练，对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见得太多。哎呀，周月，哎，周月，你也该谢谢人家啊！老梁、老吴可都是老资格了，在咱们处头面前这么夸你，这可都是啊，出于公心的啊。周月，周月，按照科长的要求，向检察官和吴队长也表示了感谢。既然处长也在，这便是一个正规的场面，场面上的人就要说场面上的话。何况今后处理科里还要和分局和检察院密切合作，所以周月心里清楚，不能因为一个案子的是非恩怨把关系搞僵。不过周月后来和我说到这段，确实表现了一种宽大的气量。他说，吴队长与悠悠与他都无私仇，他们也是为了工作，干公安办案子谁也难保不出差错，何况这个案子又是那么蹊跷离奇，能做到知错改错就已是不错的职业道德了。周月也确实看到检察院和吴队长在悠悠释放出狱的手续方面确实非常积极地加速办理，在法院改判之前先与监狱管理部门协调，让小梅代为提出申请，为悠悠办理了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就安排在悠悠三年前来到北京时的第一个落脚地点公安医院，住院的费用暂由分局垫付。谁也没有提起这笔医疗费用今后的出处，分局的人也许预想到悠悠被无辜错判， 历经生死之劫，又陷牢狱之苦，今后很有可能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赔偿。如果法院判定公安或检察机关应予承担行政赔偿，医药费也自会算在其中。悠悠也确确实实需要调整一下身体，他在知道胖胖死亡的噩耗之后，精神处于崩溃状态，一连三天水米未进，后经监狱民警耐心开导、生活关怀，才开始吃些东西。后来悠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命差点让警察害了，他的命也是警察给的。监狱里管他的那几位民警对他杀人无论信与不信，当他们知道悠悠的女儿死了之后，都给了他极大的关怀同情。那时候悠悠对人生已然绝望，心灰意冷，是这些民警让悠悠还能触摸到人性的温暖，还能感受到人世的挽留。再说周月也是民警，是周月救了悠悠的生命。周月也到公安医院来看悠悠，周月来看悠悠，给悠悠带来了鲜花和水果，他注视着悠悠苍白虚弱的面庞，微微含笑，而悠悠却禁不住两眼热泪奔流。他知道周月不会记起三年前，同样是这家公安医院，同样是这样雪白的病房，阳光透过窗帘的过滤，同样明媚，同样把柔和的温情在每一个角落张扬。那时悠悠就和现在的周月一样，坐在床沿冲着他微笑。所不同的是，那时病床上的周月对那微笑的一切含义全都浑然不知。周月把鲜花在悠悠的床头摆好，俯身问他休息得怎么样。悠悠坐起身来想擦掉眼泪，结果却一下子抱住了周月，放声大哭。周围的病友和医生护士全都愣了，整个病房都感动得肃静下来。大家也听说了悠悠死去活来的这番劫难，面对他劫后余生的悲喜之情，无不动容。大家看到悠悠和他的救命恩人抱在一起，他们并未意识到悠悠是在拥抱他的爱人，他们以为悠悠的眼泪和激情只是出于感谢，他们不可能听到悠悠心中哭喊的话语。在心中，悠悠向周月呼喊，你抱抱我，抱抱我吧，我没有亲人了，我只有你，只有你是我的亲人。周月当然听不到悠悠的心声，但他还是张开长长的双臂，拥抱了这位同乡小妹，拥抱了这位曾在这家医院照顾过自己的美丽女孩。他用这样的拥抱庆祝他们共同的胜利，并且欢迎悠悠重新回到自由的天空。悠悠知道他的劫难皆由姐夫一手造成，他也知道大姐对此已经默认，他也知道大姐就在北京，在他狱中煎熬的一年多里却始终没有露过一面。悠悠开始相信大姐已经不认他了，即便他今后被判无罪，和姐夫也形同仇人，大姐只要还需依赖姐夫，就不会为自己放弃生存。大姐的身体不好，没有文化，性格懦弱， 多年来习惯于受姐夫控制，大姐想不到，也不会明白，一旦离开姐夫，还怎么生存。在悠悠大姐的心目中，也许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对自己生存安危永远的恐惧。所以悠悠在抱紧周月的时候，不仅是抱住了自己多年追求的爱情，而且悠悠觉得这个陪伴着他度过少年心路的小伙子，这个和他一样从仙泉来到北京的青年，现在是他唯一的亲人。第二个来看悠悠的人是我。在关心了悠悠身体情况之后，我们之间最先冒出的话题依然是关于周月。我把周月这么长时间以来为悠悠所做的事情、所动的脑筋、所奔波的路途、所经受的委屈都绘声绘色地告诉了悠悠，听得悠悠热泪滚滚。我特意谈到了周月的目的，仅仅在于让悠悠了解他获得自由的过程及其原因，以便悠悠日后能够知恩图报。我接下来谈的正题显然只能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物自然就是信成。信成是悠悠女儿的父亲，和悠悠的关系几乎是未及办理手续的一对夫妻。谈到信成，悠悠没有更多的话语，但在悠悠结束保外就医，在法院改判无罪，在悠悠可以自由活动的第一天，就在我的陪同之下去了清水湖。他在清水湖医院一间宽大的病房里见到了尚且不能下床的信成。悠悠坐在信成的床边，脸上露出了怜悯的微笑，信成则像悠悠见到周月一样，抱着悠悠的身子，失声啜泣。从那一天起，悠悠就住进了清水湖医院的这间病房，就像当年在公安医院照顾周月一样，照顾信成的生活起居。信成的身体和他一年多前在爱博医院住院期间已然今非昔比。按照医生的说法，信成因为精神屡屡受创，除心脏更加虚弱之外，整个循环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都需要好好的加以调理。医生不希望再有什么新的刺激来骚扰信成，要设法让信成的心情渐渐平静。他们希望悠悠能以乐观的情绪帮助信成度过这段悲伤，逐步弥合心里的伤口，尽快走出过去的阴影。所以悠悠格外尽心地照顾着信成的饮食休息，对信成的一切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只有一件事悠悠没有随了信成的心愿，那是一件大事，那就是和信成结婚。结婚是信成最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却被悠悠一再刻意回避。他说，信成，你现在身体这样怎么能结婚呢？反正我们生活在一起，结不结婚又有什么意义呢？信成的身体状况永远是悠悠的一个盾牌，让他能够抵挡爱情之时。其实信成也完全清楚，他现在连这张病床都不能远离，结婚对他绝不是一个现实的事情。他反复说到结婚二字，目的只是想听到悠悠的允诺，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快意。悠悠始终没有明确允诺，其实也是源于一个心理上的关口，因为悠悠的心里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周月。根据医生的说法， 婚姻对信诚来说并非绝对禁忌，但在信诚面前，和乖乖胖胖有关的一切话题，医生却不许悠悠只字提及。虽然悠悠是那么想念她可爱的女儿，她一想起胖胖便忍不住泪雨伶仃。但无论如何，悠悠的精神状况比信诚恢复得要好，所以还能有所控制，落泪也只是一个人面壁，绝对需要避开信诚。与乖乖胖胖死亡有关的案件其实并未完全侦查终结，那一阵子分局已经开始着手对钱之父展开调查，以追求他的伪证和诬告罪名，以及他背后的那只黑手。后来逐步揭露出来的事实让我们知道，当钱志富刚一听到悠悠被保外就医，即将宣告无罪的风声，就去找了江帆。他向江帆提了两个方案，一是赶紧设法摆平公安或检察机关，让他们不再细究此事；二是给他50万元，让他一走了之，如若不然，他将在公安上门调查之前咬出江帆，说江帆才是诬告悠悠的主谋，而他自己则是因为要给老婆治病，万般无奈，为了筹钱才舍居保帅。江帆明知钱之父是趁机敲诈，但似乎只有此路一条。他连夜与真正的主谋裘慧敏商议，让裘慧敏拿出50万元过这一关。裘慧敏别无良策，只好忍痛出血，为求不再重温牢狱之苦，花钱买个太平。凌信诚付给他的300万元，除去30万投资养性斋外，还用80万元买了一处房子，还用30万元买了一辆车子，再拿出50万元堵住钱之父的嘴巴，再加上一年来的其他花销，也只剩下不足60万了。那封口的50万依然由江帆替裘慧敏取出现金，带到西山正觉寺去，在养性斋后院的一间小屋子里，向钱之父一五一十交割清楚。当天晚上，钱之父便带着这笔横财、收拾细软以及餐厅现存的全部现金，扶着刚刚吃完药昏昏欲睡的老婆走出养性斋的大门，乘上一辆出租车进城，又乘火车连夜逃到天津。他们在天津仅仅喘息了一天，又继续南行。在火车上颠簸了2天2夜之后，在一个天色阴郁的清晨，悠悠的大姐从卧铺上一觉醒来，发现列车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北京，抵达了中国西部的重镇贵阳。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